下那一缕不孝的孩儿， 下面请听周美娇演唱的《舞女拜寿》。下面是于慧珍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媳妇多年，我个心肝宝贝。 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手板娘，手心手板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。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喂火，严的媳妇来听音婆婆。阿玲从前太快弄，难为一经早陪在世来神处，弄快一快到西，哎呀快到东，西口的贵的是红哎呼呼呼，西屋弄三番不离一一只长月不主要去和尚做，各种去叫严师道啊，弄夜凉西屋去好见拉姑，听众婆婆几不红官，高明夫人与农中西屋弄是夜凉发生地我婆婆带侬种番错，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害得我婆婆人难做，竹林雨伞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女子玩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马个神经急婆婆，夫妻总欢情深啊！一情愿，一座断肠来缝来缝啊！真是我也为个好心啦！来生我啊，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吗？只比侬长远为你起身啊，从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穿过花 杨柳带走，桃花红，在花都儿遇上一弯手臂里，我一曾芳心在空明，七条情烟心心连同命，我叫你阎罗舞你招手令，千岁